不是重来，使身体准备好了，可以开始了。不是什么都想通了才开始，是心里比较松了。你可以带着还没完全整理好的地方一起开始，不用等到每一个结都打开才准许自己往前。先让身体带你走向比较顺的方向。今晚不用再追着答案跑，不用再要求自己一定要完全放下，完全清楚，完全没有拉扯。先把那份一直想确认的心放下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现在先放松，可以开始了，身体会慢慢把路打开给你。